我自己心里挺开心，一个一个打开，一个一个往里走。 Mesdames et messieurs, le train en direction du Hard Rock va partir.